优选 Beyond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Wei Wei Ying。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君，很开心啊，今天又是假期了，对不对？ 今天是 Monday， 一点都不 blue。 对呀，有一天假期可以过，但是 Broccoli 就有一点 blue 了。 为什么哟？ 因为近期我觉得我的账号又在被盯上了 ，IG 的账号。 哈？被盯上？怎么了？ 上个礼拜呢，就发生了一件很荒谬的事情，就是晚上没事做，突然间收到一个讯息，是来自于我们购炫的粉丝的。 OK， 他就说 Broccoli， 我立刻点开，他就发了几张照片， uh-huh. 照片里面的人，你猜猜是谁？ 猜猜是谁啊？不知道是谁，你吗？ 对，就是我。 为什么是你？ 他在某个交友软体看到我的照片。 哦，有人盗用你的照片。 对，然后我就想这是谁啊？他讲有人盗用你的照片，重点是那个软体我也没有看过，他就是那种 dating app 来的那种交友软体。然后我就想说，他讲伟俊，我已经帮你举报了。我讲谢谢你的那个通知。 Uh-huh. 然后重点是说，他讲你要看一些别的照片吗？我讲什么照片？ 什么照片？ 你知道这个所谓盗用我照片的人他多夸张？ 咦？ 他把我其他的那种跟朋友的合照一起放在他的 profile， 搞到好像真的是我，你知道吗？重点是那个人的 profile 的名字叫什么，你知道没有？ 什么叫吗 ？Jacus。 什么名啊 ？Jacus Jacus Jacus， 然后35岁，然后呢是 from Singapore 的。 可能真的世界上有另外一个你嘞，他真的是 Jacus， 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哎、欸， 绝对不可能是我，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跟那些朋友的合照都是我本人来的。而且你懂这个人有多变态吗？ 怎样？ 因为他发的那些合照啊、美食照啊，包括我们去年不是去比内要去有那个那个活动嘛， okay, okay. 爱国的活动嘛， okay, okay. 他的每个照片都 screenshot， 然 后当成是我的生活照放在那个交友软件。 哇，好可怕、哦！ 而且最可怕的是那些照片啊，不是在我的 IG 的 feed 啊， uh-huh. 是我 post story 的，代表他有在关注我，他看到照片他都 screenshot 收起来， yeah. 然后放在交友软体上面。 好可怕、哦！ 所以各位，我不是 Jacus 啊，在网上看到交友软体的我都不是真的，举报起来 ，OK？OK，、okay? okay, 大家。举报这个 Jacus 起来，当然是要配上 Broccoli 的照片，叫 Jacus 的人你才去举报啊！哈，守着 GoShare Beyond Trend， GoShare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Wei Wei Ying。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千千龙，还有董唧唧的《热恋说明书》。 GoShare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GoShare 猜猜猜，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 ！GoShare 猜猜猜。 酷炫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猜的冷知识呢，是跟飞机餐有关系的呀。 Okay. 为什么飞机餐啊吃起来呢总是味道都这么的淡的呢？ Okay. 是什么原因？四个选项让你猜 ：A. 食材的问题 ，B. 高空的时候呢味觉会下降 ，C. 这些食物都有加工的问题、mm-hmm. ，D. 放置的时间太长了。莹莹你觉得呢 ？A B C D， 我觉得应该是食材的问题吧，因为你在飞机上呢不能吃太重口味的食物，如果 没有啊， 在 像四川航空，他们就给你麻婆豆腐啊，对啊， 辛辣的这个食物 啊，很正常啊。我们Malaysia Airline也是有很多咖喱乌那个人当乌拉， okay, 对啊，不乌拉那个叫什么？ 乌拉 是蛇。Sorry， 是霞霞 霞武当， 不是武拉。 可是我觉得是食材的问题啊，因为你吃了这些辛辣的食物呢，你就一直很想上厕所， uh-huh. 一直很想去。 然后跟味觉下降有什么关系？ 我没有选味觉下降啊，我是选 A 食物的问题。 为什么吃起来会变淡呢？ 因为变淡的话，你就不容易拉肚子啊。 Uh-huh. 如果你吃重口味的话，很容易拉肚子。你在飞机一直要拉肚子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这个不逻辑，我刚刚讲了，现在航空已经没有在管重不重口味，我们都有那个人当武当了。对啊， 武当不是文当， 武当武当就是虾， 很想吃虾、啊、是吗你？ 没有，我也想烤文当啊。 OK， 我觉得是 A 啦，食材的问题。 你觉得是什么呢？赶快来告诉我们吧。 是有答案，赶快 WhatsApp 进来 ，GoShare Cellcom DG 5G 号码0169988889，记得先到 GoShare 的 L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Cellcom DG Prepare 5G 无限可能，赚到专属，享用无限 5G 流量，无限网速，随时畅享娱乐。现在就与 Cellcom DG Prepare 5G 开启我们的无限时代。 守着 GoShare Beyond Trend。GoShare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Wei Wei Ying。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张碧晨的《晚点》。 GoShare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不要再晚点了，赶快来猜一猜这个 GoShare 猜猜猜呗。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 ！GoShare 猜猜猜。 酷炫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一猜呀、啊，大家你有在飞机上面吃过飞机餐吗？那飞机餐你吃的时候呢，会不会觉得总是味道比较淡啊，好像比在陆地上吃还要淡呢？为什么飞机餐比较淡呢？四个选项 ：A 食材的问题 ，B 高空啊味觉会下降，还是 C 呢加工的问题，又或者是 D 呢时间太长了放太久了？ 我们来听看这位 Andy 啊，你觉得哪里一个是答案呢 ？Hey， Selamat Hari Raya， 我觉得嘞答案是 A 吧， 怎么我会选择 A 呢？就是因为好像飞机餐呢跟我们那种平常餐呢，就是那种不一样啊。因为飞机餐呢，它会有那种就是比较 special 一点的嘛，所以呢，我觉得这种 special 它是有那种就是会有更多的那种食材问题啦，所以我觉得呢，答案是 A 啦。 啊，我觉得也是 A 食材的问题。对，它是有人当吃，有乌当给 对。 你吃，但是它味道比较淡一点啊，没有那么的重口味呀、 没有，他用的食材可能很多元化，很不一样， 啊。 然后有些是淡的。你遇过怎样厉害丰富的一些飞机餐呢？ 飞机餐我很少搭飞机啦。 哦， OK，最好吃最好吃，我真的是吃过那个 nasi lemak 咯，特别特别香的，一打开 宝 那一刻， 贝，我跟你讲，有机会去头等舱还是商务舱？ 哇！ 你 有 知道 机会啦，有 他 机 们 会。 是吃那种和牛寿司， I know, I know。 然后呢，你要吃什么，空姐会煮给你， 嗯 甚至还有那种高级的那种雪糕， 哼，嗯哼， 超厉害 而 的， 且 就各 饮 种 料 食 也 材。 是任喝，是不 然后还 是？ 有那个什么，那个一粒一粒的东西，但我们很贵的那个一粒一 一粒 粒的那个 鱼 海 子酱， 鱼子酱，对， 鱼子酱， 也是很一堆在那边呢。如果你有做过的话，也是很多元化。可是味道有比较淡吗？ 味道要问问你了，有钱人是不是比较淡一点呢？ 就 有 让 钱 我们 人。 下一位听众来回答喽，可能他没有做过，有吃过，对不 对？ OK，sure，这个是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版托酷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版托酷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New 版，New 版。您好，您的食物到了。 哦，那你放门口就行了。 好的，记得趁热吃。 哦，那个，谢谢你啊。 不客气，祝您用餐愉快。 也许只是随口的一句谢谢，却能让奔波了一整天的人心里暖了一下。烈日下送餐的外卖员，清晨打扫街道的清洁工，深夜值班的保安，他们的辛苦常常被我们忽略。勾炫和我 Broccoli 呼吁你一起让城市多一点人情味，从说一声谢谢开始。 优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派伟俊的《单程票》。 优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刘伟俊。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优选猜猜猜， 优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啊，跟飞机餐有关的、啊。你喜欢吃飞机餐吗？你有没有听过很多人都说飞机餐总是淡淡的啊？为什么呢？啊，四个选项 ：A 食材的问题 ，B 高空啊味觉会下降，还是？C 呢，加工问题，又或者是 D 呢，时间放太久了，放太长了。 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你觉得哪里一个是原因呢？ 为什么飞机餐味道比较淡？我觉得应该是 B 高空味觉下降吧，因为你在高空的时候，你耳朵也会比较听不到，然后吃的东西可能也会比较淡吧，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B 吧。 哦，有又好像有可能的。我之前遇过，就是吃那个食物味道比较淡，是因为我伤风的时候，我的鼻子一塞住，所以我吃什么食物呢都是淡淡没有味道的感觉的。 可是那是因为你伤风啊，跟高空没有关系啊。 高空可能你的耳朵就是塞住了嘛，也是跟鼻子一样塞住，所以你吃的那个食物比较淡一点哦。啊，都是塞住了。 像那些没有伤风又觉得食物淡的人，又是什么原因 啊？就是在坐飞机的时候吗？ 对啊。 因为他耳朵也塞住了。我讲他耳朵，每个人坐飞机一定耳朵会塞着的吗？ 那为什么耳朵会跟味觉有关系呢？一个是听觉，一个是味觉哦。 因为你听不到那个食物。 没有听不到空姐讲 ，You want fish or beef？ You want fish or beef？ 哦，有一招的。 You want chicken or beef？ 当你睡觉的时候，你把那空姐不是会经过吗？ 你可以写在电话讲我要 chicken， 他就给你了。 对的，自动自发给你 chicken。 所以你的听觉下降，你就可能 order 错食物，order 到淡淡的。这是什么荒谬的解释啊！回来给你正确解答吧。 OK，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Guy 的《我本古人》。那他的演唱会呢，将在5月10号傍晚6点呢，在云星剧场举行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rw.com， 又或者是呢 bookmyshow.com。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冷知识，给你正确的答案。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啊。是跟飞机餐有关的，很多人在旅行都会吃飞机餐嘛、 嗯、 那为什么大家都会普遍觉得飞机餐总是有点淡淡的呀？四个选项 A 食材的问题， B 高空的时候呢我们味觉会下降，还是 C 呢加工问题，又或者是 D 放置时间太长了。 目前为止呢最多人的选择呢就是 A 跟 B 啦，食材问题或者是呢 的这个高空的味觉下降了，所以 A 跟 B 其中一个是答案吗？ 你要选择哪一个？你一开始选的食材问题 A 还是 B 高空味觉下降呢？ 我觉得是 A 食材的问题、哎、Yes 是不是 A 我 confirm。 恭喜今天在这个特别的假期莹莹再次答错了，也就是 B 高空味觉下降、哎呀，给过你 tips 了，刚刚卡欣都不是讲得很清楚了，我们听众朋友都猜对了， 是跟耳朵塞住有关啊。 在飞机巡航的时候呢，客舱啊它是会被加压的，但因为我们呢还是处在高空、uh-huh. 所以气压跟湿度呢相对来说还是会低过地面的、uh-huh. 那会带来几个影响呢，包括我们的味觉还有嗅觉会变得很迟钝、uh-huh. 因为真的有科学研究发现啊，高空的环境呢会让人对于甜味和咸味的感知下降大约20%-30%。 OK 啊，然后因为我们在高空在机舱里面嘛，它空气干燥让我们的鼻腔变干，其实有点跟你的答案类似 啊，让你的嗅觉变弱了，所以我们对闻到那些味道啊或者是那个触觉啊、uh-huh. 你吃起来的那个味道啊都会有一些减弱、oh. 所以很多飞机餐在制作的时候呢都会尽可能会加重口味、oh. 所以你可能吃到哎感觉 OK 啊不淡啊、uh-huh. 是因为其实你在地面吃是更重口味，高空吃就刚刚好。 哎、啊，原来有这样的冷知识的，下一次我就试看看呗，舍这个选比较圈。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d New Band